是你莫我到心机古鲁西亚你的国都高做撒泼可乐乐鸟古苏提亚高鲁尼亚我古奇撒木杰高鸟高蒙特奇加鲁杰莫阿荣耀鲁巴藤扎铁铁里高鸟莫阿荣耀啊叫奴不鸟小奴莫不不落起托大奴我找路路好多都不顾及呢不同路呢莫他一起撒过呢要得老鸟不露下我不得能让不露呢地里哭中茶好苦鸟乱起寂寞做给鸟鸟下你的苦莫告不诉你啊各做起路容力路怒照顾听着呀照顾他无力你要顾做下你要顾做吧寂寞你爱顾有我离家我找路路好多都不顾及你不同路你莫他一起洒脱你要顾老鸟古鲁西亚我不得能让古鲁内里莫我到心机古鲁西亚你的国都高做撒泼可乐乐鸟古苏提亚古鲁尼亚我古奇萨木杰古鸟高蒙特奇加鲁杰莫阿荣耀啊路巴藤扎铁铁里高鸟莫荣耀啊叫奴不鸟小奴莫不不落起托大奴我找路路好多都不顾及你不同路你莫他一起老鸟古鲁西亚我孤独能让古鲁内我愁鲁鲁好多都不顾及你孤头鲁鲁莫他一起洒脱你要得老鸟古鲁西亚我孤独 Oh, blue